欢迎收听第一期的大话音游节目，我是 Nicholas。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对，这个大话音游这个节目呢，是一个专门探讨游戏音频的一个这么样一个节目。其实关于游戏啊，还有很多这个，比如说电影啊，这些电台节目其实已经有很多了，但是关于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游戏音频领域，可能还没有这样一个中文的一个节目。 对对，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是在温哥华留学，然后现在生活在温哥华，加拿大，所以选择用中文也是一个我们想办这个节目的原因，跟国内的朋友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互相交流关于音频的知识和经验吧。对，然 其 后， 实在这边就是已经有很多这个国外已经有很多这样的 podcast。 对对对，我们在这里生活，可能我已经差不多7、8年，然后 Nicholas 你有5年。 没有那么久，可能3年。 3年4年，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是听了很多关于英文的，他们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做这个关于音频设计的 podcast。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用中文，然后在中国包括在海外的这个华人的团体内，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近距离的探讨关于游戏音频设计的相关的领域 对 知 对对， 识。 其实像就是国内近几年它的这个游戏发展也很快，对吧？它的这个游戏音频也是慢慢的变得非常专业。可能像5年前可能还不是像现在这样，比如说又用什么 FMOD、WISE 这些 middleware，对吧？也不会有一些就是像这些那个 sound effects library，就是可能还没有这么多，对吧？ 对对，可能因为这2年，据我所知，可能就是腾讯呀，然后包括网易，他们都有设计自己的游戏，然后有很多好的游戏，然后包括海外很多华人或者是海外的玩家也都在玩，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的游戏的发展是非常光明的。对，当然说可能领域不同，就是中国可能更倾向于手游呀或者是网游多一些，然后国外我们会涉及到一些 AAA，就是说大型的这种console 的游戏。 对，像游戏音频呢，其实就是老生常谈，就是游戏音频一直是游戏里面可能相对不是很重要的一环，对吧？经常是 对， 被 被人 忽 遗 视， 忘的。 对，被忽视。这在国外当然也是一样，但是像国外呢，它因为毕竟就是一个已经很成熟的一个产业，其实很多人就是他很多游戏开发者他已经对音频这块已经有足够的重视了。但是可能像国内呢，因为它刚刚发展起来嘛，就是而且并且是很多游戏可能是以手游为主，所以这个对音频的重视可能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也能就是 对 普及一 对 下这个对音频的这个重视程度。 对，作为一个sound designer，我们的是音响设计师，说希望能够用不同的方式，然后能够提高音频音乐，然后在游戏不管是游戏或者是电影各个方面音乐，然后音响。声音带给大家这种体验，就是能提高他在这个的重视程度，在这个领域的重视程度。 对，其实并不是说，就是说国外的这个，水平就一定就是有多么多么高，对吧？或者说是国外人就是这个音响设计啊，音频设计可能会就水平一定比咱国人更出色。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好多国内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这个音效设 对，音 计， 效设计 还有 师。 作曲啊这些，只不过说是可能是整个环境上的一个差别吧。 对，我觉得其实是由于，国内可能没有这个领域让大家有这个机会来发挥，因为毕竟国外它有这么多年的经验，从电影开始发展开始，那比如说好莱坞呀、迪士尼就会有这种大的电影呀、动画，然后给一个 sound designer 一个机会，说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我们用声音怎么样去呈现它？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发挥自己很大的一个能力。对于国内，可能现在是一个处于就是发展期，其实也有很多优秀的 sound designer，我有遇到过很多，他们做的声音都很棒，但是可能是整个大环境，他没有办法说有一个这样大型的游戏或者大型的这种电影给他一个机会，然后来发展他的能力。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十年二十年，我觉得我非常期待在国内能看到很多大型的游戏啊，或者是不同领域的像动画电影都会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吧。对声音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对，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嗯哼， 所以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就是已经出国了，我们可能是出国之后才开始接触这个领域的，所以我们对国内的情况可能也不是那么了解。 对， 所以以后我们 所知 所以我们以后这个广播呢，一方面是我们是希望就是像国内的这些听众就是传播一些我们在这边在国外学到的一些东西，然后呢但同时呢可能我们也会在以后就是邀请这个国内的一些嘉宾啊，比较厉害的牛人啊，来向我们普及一下，就是这个 国内现在的牛到什么程度，是吧？ 发展状况。 对， 我相信很多听众也肯定会好奇，就是因为虽然可能都是国内，但是可能大家也可能并不是那完全了解，就是国内现在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所以如果能够请来国内的一些人来聊一下，可能会比较好。 对，通过这样子的方式能够让大家缩短他们的距离，然后我们会建立这样的一个小家庭吧，然后来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分享给大家，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学习到自己想要听到的东西。你们也可以通过这期节目之后联系我们，想要听到哪方面的关于音频的知识，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去做这方面的研究，然后想方设法的然后把它涉及到我们的节目中。 那说完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是关于什么的，我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大概就是要不然。 对对，来自我介绍一下。 对，我们俩其实实际上是第一层关系是邻居啊，所以我们录这个 podcast 实际上就是在我的家里面，然后他其实很方便，就是一下楼就到 我。我住22楼，然后 Nicholas 住2楼，我们相差20楼。 对，所以他一下来就可以录，其实很方便。 对， 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是校友 对，我们是邻居加校友，然后我们其实已经毕业了，我们共同就读了温哥华数字媒体中心。 对，Center for Digital Media。 对对。它是一个 program， 然后主要是私校合办温哥华有名的学校可能差不多也就是这四所然后 用一个手指就能数出来。 对对， SFU、 UBC 然后 BCIT 和 AMICAR。 对， 当时我可能比 Nicholas 还要早一两年的时间， 三届好像差不多。 对，三届。然后对，就是我是2007年然后进入中国传媒大学，然后就读了录音艺术音响导演这个专业，然后四年之后呢有幸跟一些数字媒体专业的师哥师姐共同完成了一个他们的毕业大戏，所以当时对我的启发是很大。我觉得这个数字媒体这个专业好像涉及了非常多有趣的知识，然后非常非常有一个前景吧。然后我就申请了这个温哥华数字媒体中心，然后来到了这里，可能跟我的当时想法有一点点差距，就是我是觉得可能会学到很多不同的知识呀，然后可能会拓展我自己的领域的很多的东西，当然是也有了。但是我来了以后可能大家已经有不同的他们的背景，有读这个设计的，有读可能关于这个 business，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programmer， 我们的程序员。 对对对， 所以大家的主要目的就是来这里完成一些小的游戏设计，然后包括应用程序 APP， 就是设计了可能有50%就是游戏设计，然后剩下的大部分都是就是软件设计啊，一些相关的。那这个可能就是对我的一个启发。我觉得以前我是读录音的，所以对音频是有一些背景知识的，也是录了一些乐队啊，然后有录一些小电影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说可能录音是一方面，但是声音设计就是完全是一无所知。 但你当时是你当时有明确的说是想进入游戏这个行业吗？还是说你对比如说游戏还是或者是电影啊都是无所谓的？就是当时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我一直是对声音感兴趣，所以声音来说的话我可以做任何关于声音的东西，我都 OK 的。其实但是游戏音频主要吸引我的地方，我是觉得互动两个字， 交互性。 对，它的交互性是没有办法用电影或者任何其他媒体来代替的，所以这个可能是很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做的这个声音你是可以 在实时改变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觉得我特别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原因，因为它是毕竟是一个技术跟艺术相结合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说你非常牛，你可以写音乐了，你可以做音效了，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游戏音响设计师，不是，就是说它有很多很多不同领域设计的层面，然后到最后你可以融合各方面的知识，然后聚集为一，然后你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经验的或者是非常有独特见解的一个音响设计师。对，当时这是我的一个初衷吧。但是 Nicholas， 我是跟你好像是我毕业了以后我才见到你，然后你说你很想从事这个专业，对吧？ 对对对，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我的大学呢其实是跟这个音乐什么完全没有关系的啊，这个做音乐啊这些都是我平常的一个业余爱好，就是在国内的时候，我国内是在人民大学读的市场营销专业，因为当时可能也没有考虑就是会出国啊然后什么之类的，所以可能就是也没有觉得说是要走这条路，但是来到温哥华之后呢，其实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大开眼界，对吧？来这个项目后，就是认识了很多人，认识了这个程序员，认识了一些很多这个 artist， 就是画画的，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人都有。然后来发现，就是声音呢，其实是一块，就是经常它虽然是不太受重视，但是呢又很需要，对。然后我就发现我们这一届好像并没有几个人可以做这个生意，然后 就是全部都依赖于你一个人身上。 对，我就是当时会有一些经验嘛，都谈不上，因为当时其实我会这个我经常玩的那个 FL Studio， 它是我的那个 对，水果 工作站， 对。 对，我用它可能用的比较多，然后当然我会做一些音乐，但是对于比如说这个音效设计啊，还有这些什么交互的音频，其实是也是一无所知的。 对， 不过这个也跟那个游戏业的整体发展有关。比如说我那会儿可能还是 Unity 四级，就是 对刚开始的时候，非是比较初级的 Unity。 对 ，FMod、Wise 可能也是刚刚才开始火，然后像这些东西呢，我也是来这边之后，然后因为跟很多人聊天，然后才慢慢发现，哦，有这个 middleware， 对 这些东西，然后也是都是现学现卖，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别人说，那我们这个项目可能就六周，对吧？我们就是要六周之内就要出一个游戏，那你能帮我们做生意吗？他说那当然可以啊，对不对？所以就是在很多项目里都是担当这个角色，然后呢就因此被迫的呢就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发现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包括这些交互的这个声音 设计 都很有意思，所以呢我是这么走上这条路的。 嗯哼，听起来很有趣，比我的好多了。 也没有，就是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就是没有办法赶鸭子上架嘛，对吧？但是 对，其实我当时也是，我是唯一我们那一个 cohort， 就是我们那一届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做声音设计的学生吧。我记得到最后一个学期，大家几乎有四个组都需要声音，然后都来找我，然后帮他们去配音配乐，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因为我第四个学期的时候也在找实习，那当时很幸运的时候就是拿到了那个 Microsoft， 然后就是微软的实习，那也是我怎么样开始我的 AAA 游戏设计之旅，你知道吗？就是从这个来作为一个起点，然后到直到现在就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工作经历吧。毕业了之后我就是在 Microsoft 留下来帮他们做这个声音设计有幸参与了Gears of War 4就是战争 机器 对战争机器4，对中文是战争机器4，对 对， 那这个声音创作，然后之后我离开那里的，现在呢我是在 Electronic Arts 做也对一点 对对对，美国译店，没事 ，EA 都听得懂。EA 对，我完全不懂中文的那个翻译。 对，也出国很长时间了， 大家不好意思。对，出来太久了，然后之前可能也对这些方面不是很熟悉。所以现在我是在做Plan with Zombies， 就是《植物大战僵尸》，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戏。对，这是大概这几年我在这里做主要从事的，就是主要是 AAA 游戏声音设计这一方面。当然在业余时间也会涉及到一些小的手游呀或者是 VR 游戏的这个声音设计。其实大多情况都非常非常类似，只不过就是我们可能会细谈，到时候会开一个新的这个 节目，然后专门来探讨说 AAA 和 Indie 游戏有什么什么的区别，或者是在 Project 的那个工作进展啊，然后包括前期策划和后期处理怎么样去区分它，然后怎么样去planning 它。 对， 我们这期就不细讲了，但是这是我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工作经历， 对， 跟大家先说一下。 像你是比较偏这个 AAA 的，因为你的工作经历从毕业开始就一直是这个 AAA 的这么一个旅程。 对， 像我呢可能就是恰好相反，我是， 对，你是完全是 indie 游戏设计， 我可能是走 indie 路线，但这也不是说是一个就是说啊，那我就不喜欢 AAA， 其实也不是，就是也是看机遇嘛，因为我毕业之后其实我也申了好多这个 AAA 公司的这个工作，但是就是你也知道，就是音频工作本身就很少，它是就属于游戏开发当中， 在这里确实是非常难找的。 可能有好多个一个公司，可能一个项目，可能它要招很多很多个这个 programmer， 但是做音频的可能就一个，对吧？ 对，是很少。 对，确实是。然后 游戏里面不需要那么多的音频设计的人。 对，但是我因为我整个在这边的这个 master 就是硕士，他的这个我学的都是这些嘛，所以我还是决定就是毕业之后还是继续做这个。那没有大公司的工作，那怎么办呢？我就去找一些小公司的工作，看看你们那些。 对，就是我是很佩服 Nicholas 在这个点上非常的坚持。我相信很多在做游戏音频的人都会有这种很纠结的时刻。当然，我也会有这种纠结的时刻，我要不要继续走这条路下去？因为确实感觉最开始的时候很艰苦，你要投入很多，你要买很多设备，你要买很多 plugins， 对吧？然后就是各种投入吧，然后你回报率呢没有那么高， 对， 所以我很真的很佩服 Nicholas， 然后继续走这条路，然后我觉得他现在也是非常出色，然后我们也一起合作了一些项目，然后他做的音乐啊音效都非常棒。 对，所以就是我也是毕业之后就是一直在找各种活嘛，就是找各种独立游戏团队的这个活来干。然后我后来发现其实独立游戏就是之前我像我来温哥华之前我也玩很多游戏啊，我也是属于一个 gamer， 但是我对独立游戏可能真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因为独立游戏它的制作小，它的宣传也会相对小一些。但是来到这边之后呢，然后我就也是因为要上课啊，然后要就是要我们有 game design 的课，我们要玩很多游戏，对不对？然后我就真的是像对我来说可能是就是开了一片新天地一样，我就发现好多这个独立游戏制作者他们的这些想法就是都真的是非常独特，他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制作，可能他的那个特效不会那么酷炫，对吧？ 但他的 idea， 他的主题或者是他的切入点非常非常的独特。 对，所以如果就是这就让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够加入一个独立游戏的团队帮他们做生意，其实也是一件很能让我自豪的事情。我会觉得就是如果这个游戏它的想法非常新颖，那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我也会觉得就是很有成就感。其实并不输于就是比如说加入一个像 EA 这样的大公司。 对， 其实所以这就是 真的其实是看项目本身它是不是一个好的游戏，值不值得你去花时间去研究怎么样去制作这个游戏的音效，包括你要涉及到很多环境音，然后包括可能一些武器啊，然后包括一些开关门各种各样的游戏里面的所有的声音，对吧？ 对，像比如说在 AAA 可能是那工作会比较具体一些，对吧？某个人可能是专门处理这个 vocal 的，对吧？某个人可能是专门 大家分工比较细，但对 indie 的团队来说可能一个人就要做所有的东西。 对， 所以是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对，可能国内也是这样，因为国内可能就是手游会比较多一些。 对，我觉得可能是外包的团体比较多，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不分什么，我是只是做是就是做音效或者是只是做音乐，可能有一些人是所有的都包了。 对，其实对于我来说，因为是做音地要一个人经常承担很多东西，我也就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就是我现在我是觉得我是没有什么特别专长的，但是就什么都会一点，你知道吗？ 你是一个 generalist。 对 ，generalist 就是什么都会一点，但是都不精通啊。比如说这个 programming 我要学一些，就是编程我要学一些啊。那这个middlewares 这些 WISE 怎么用 ，WISE 怎么用 fmod 啊，这些我也要会啊。这个游戏引擎 Unity、Unreal 这些我都要了解一些。然后做音乐，因为很多时候也得就是我一个人得挑大梁啊， 挑大梁。对， 所以这个音乐我也会需要学习音乐理论。 然后这个做音效，然后他又是他可能他都是一个非常单独的领域，但是作为一个就是 indie 的这个 audio guy， 那可能就是需要什么都会一点。 是没错了，像我的话可能也是会花很多时间去补课了，就是因为你毕竟在一个公司里面面临的是 deadline， 然后你会有很多的压力，大家希望你能够 delivery 最好 quality 的声音，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之前可能对这方面的设计比较少，然后只是在录音，只是在拾音，所以怎么样去使用一些插件，怎么样去使用你原始的声音把它变成一个完全你想不到的声音，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挑战性的实验性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是很感谢，因为我在这里可以看到 YouTube， 然后 YouTube 真是我的老师，就是每天我都会看很多的不同的视频，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人分享他们怎么样去做声音，怎么样去作曲再就是我们可以去就是说这个音频的网站，然后 blog 去看他一些音响设计师他们分享他们怎么样去做声音的一个经验。对我来说，我是以前总结过说一个音响设计师就像一个厨师一样，你可能大家都做一道菜，我们就说炒土豆丝，这是最简单的中国的这个家常菜，怎么样把它能够切的细的如丝一样，是吧，然后能够有调出来最美味的那个调料什么的，其实差不多，就是说我们的食材都是一样，我们的素材都是一样，怎么样去把它变成一个美味佳肴，就怎么样做成一个成功的设计师，能够用同样的素材然后做出不同的那种音效感受。所以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在这里。 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就是借此就是稍微聊一下，就是我们出国之后我们就是感觉最让我们感觉跟国内不一样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像对于我来说，可能我出国之后我感觉最令我震撼的是，当然我们会在国内会一直听到说啊，国外可能都是不用盗版的，或者说是就是国外这个行业是多么正规，但是我发现当然来这边肯定也会就是有遇到有用盗版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整体上最让我感觉到惊讶的就是人们就是真的是对规则的这个遵守真的是非常的就是严谨，他们会就比如说他 对 licensing 的这种对严重性吧，就是大家很注重这个 license， 对 就是使用权， 如果你没有这个 license， 那即使说是其实我你真的在游戏里你没有 license， 我就用了这个声音，我就是用盗版的，那又怎样，是真的会有人去查你吗， 其实觉得是对声音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其实 除非你是真的是使用了完全一样的音效，但是大家在可能处理音效设计的过程之中肯定会加一些插件啊，或者是你会做一些 pitch shift 或者什么的， 对吧，所以对可能原来的素材听起来就不太一样了。我是觉得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是很难查到的，当然说我们是真的是觉得有这个义务来去付这个就是付这个钱，然后给这些开发商或者是创作者，对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一种尊重，因为我们毕竟是同行嘛。 对对，说白了，我们都是就是在什么一条绳上的蚂蚱。 对对，其实我真是觉得说来了国外以后，我可能改变了这个观点观念。然后在国内以前，大家都是用盗版，所以我对我来说我没有负罪感，然后我也很就是跟风一样的，然后去下载盗版的东西。但是出了国以后，我会觉得这个。就是换位思考了，就是说如果我做的这个声音然后我做的这个音乐在网上大家盗用它，我会怎么样是一个心情吧，然后我换位思考过后我会觉得说那我真的是如果我能负担得起我会付这个钱。 对，因为毕竟说是我们今天我们是在给游戏做音效，那么可能明天我们自己也会录一些音效，我们拿到网上去卖，对不对，都是有这个可能的。那如果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站在那个位置上，我是制作音效的，那别人他就直接拿来用，那你会就是怎么想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而且退一步来说，就是即使说你说那些音效都太贵了，那没有钱买，那我觉得其实你不用那些音效也不见得就是说你就做不出好的游戏音频，对吧，其实是还是有可能的，很多时候比如说那些 library 可能太贵了，那我觉得那你就考虑是不是以后等有钱了再买，因为其实并不是说 没有他们你就是完全做不了的、 嗯、其实我是鼓励大家去，如果你有条件，有自己的麦克风，有自己的、录音机，然后可以去自己去试着、录自己的音效，是一个非常有趣然后也充满了实验性的一个过程。我是本身学录音的，所以我可能对这个方面就很熟悉了，然后做这个field recording， 然后我个人觉得这个很有趣。比如说就我跟 Nicholas 以前有录过一段这个就车门的声音，就是包括车门打开然后座位调整，这些其实都是比如说做机器人 Transformer 这些，你知道就是有名的这种电影，他们的主要的素材都是来源这些，就是说我的车窗摇下来摇上去，或者是车的后门关闭然后打开，就是这些细小的这些机械性的声音都是从这些而来的，然后那你后期再去处理。 对，所以来到这边呢，就是我就发现，就是作为一个游戏音频的这么一个制作者，养成就是良好的习惯，就是其实是挺重要的。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就是随身带着这个一个 recorder， 然后我们比如说经常在家，其实就可以就好多东西你就可以发现，哎，那这个声音其实挺有意思的，你就可以录下来，然后没准以后在游戏里就可以用。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子。我记得 Ben Bird 是这个Star Wars 的非常有名的世界最有名的这个声音设计师了，我觉得他分享的最有用的一个 tip 就是他特别喜欢录音，他什么声音他都喜欢去收集，他的家他的橱柜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工具，然后你可能信手拈来，然后就有一个铲子，有一个小刀，然后去你想要什么样的声音它就可以马上就给你呈现出来，所以这是非常一个大的挑战吧。我觉得对所有的音频设计师来说其实收集一个工具箱可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对 对， 来到国外的就是第二点让我觉得就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这边有很多这个资源可以分享，就是这个整个这个 game audio 的 community 他们其实是非常的 open 的，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资源，包括他们怎么做某一个声音，他们做声音的这些就是这些工具这些方式，然后他们都会分享到这个 YouTube 上，然后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地方，然后包括线下你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也都是非常无私的，就是你会比如说你会问他，那你这个声音是怎么做的，他都会就是非常毫无保留的去传授给你。 嗯， 这样呢他就是他会帮助整个的这个行业来一起成长，就是他不是说啊那我什么秘密我自己藏着。 其实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想要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就是想真的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音频设计，然后通过这个平台也希望听到你们声音设计师你们是怎么样去处理一个声音，包括一个比如说就是一个门，或者是你知道一个开关，或者是一个环境声，你们都有怎么样的一个理念在这个背后来支撑你们的这个设计过程，是吧？ 对， 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探讨的过程， 应该是也是会很有意思的，包括以后我们邀请一些嘉宾啊，一些什么的，都可以一起来聊这件事情。 对。 那我们这个第一期可能也就是大致的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节目是要干嘛的，然后我们自己的那个 对自己的一些背景啊，这 些 对经历 让大家有个了解。那我们最后可以大概聊聊就是我们最近都做了些什么。 对，这个可能是我们想要不同于别的 podcast 的一个板块，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review 的一个环节。 对， 就是我们其实本身也是游戏玩家，对吧？ Nicholas 玩很多游戏，我自己也是有 PS4 和 Xbox， 我的家里有空也会玩很多游戏。所以你最近是怎么玩什么游戏？ 我昨天刚刚玩了我们自己的游戏。 哦，对，哦，先恭喜 Nicholas， 他的那个新的游戏叫 Station， 对，马上就要 launch 了。 中文可能叫空间站啊，还没有定，名字到底是叫什么？但是英文名就是叫 The Station 啊，它是关于一个，这个中文怎么说？流行说法叫走路模拟器，就是 哇，听起来好酷。 没有，就是说没有什么打斗啊，可能没有什么就是非常激烈的这些 action 的这些东西，但是它主要呢可能是以故事为主的，就是你是、 okay. 你作为一个像侦探一样的，然后你可能你到了一个这个非常 空的这么一个空间站里面，然后你去调查这个空间站的里面发生了什么。 对，所以它主要是一个探索过程，是吧？ 对， 就是没有一个说有就是 battle 或者是有一个激战的过程的，它只是一个探索，在一个空间站里面有什么这个东西。 对 对， 其实你的 interaction 可能就是主要的是一些就是解决一些这个叫什么 puzzle 这些谜题，就是你去可能会里面有很多这种小游戏小机关，然后你要去琢磨，但是呢并没有一个非常它会有这个整个会有个故事去引导你，然后继续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最后你可能就是呈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然后这个游戏大概会在应该吧不太确定，但是应该会在2月份在各大平台发售，PlayStation 对 PlayStation Steam 还有这个 Xbox。 好的，到时候一定要关注。 对，我昨天一直看我女朋友她就是玩一下全程了，她说 不错不错， 非常 好，我一会儿也可以玩一下。 对，一会儿可以玩对，然后 所以我问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觉得你的最大的挑战在这个游戏设计里面，你的声音，你是做声音设计这方面对吧？ 我是对，我是做了一部分的声音设计，我是做了那个 UI 的所有 的声 音 设 计， 对 ，OK。 然后我主要工作还是做这个 audio implementation， 就是怎么把这个声音放到游戏里面，就是放到游戏引擎里面。 Oh, okay. 因为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就是具体。比如说就简单来讲，你要怎么 implant 一个声音到这个游戏里面。 对对对，我们游戏呢虽然是就是它看起来就是感觉好像挺有点大制作那种感觉，因为它的那个我们美术就是真的非常棒，然后但是我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团队，就是可能10个人都不到主要然后可能有2个程序员，然后有几个做美术的，然后做声音的呢我们非常奢侈啊，其实一般像这样小团队可能只有一个人或者甚至都没有， 对吧？但是我们呢有一个 audio director 啊，他是 Duncan Watt， 他是现在是在那个 Berkeley 教书，然后他之前就做过很多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些游戏。 对， Berkeley 听起来就很厉害了。 对，像什么 BioShock， 然后什么 League of Legends， 对，就是很多 AAA 游戏，对， 他都是做过，所以他经验非常丰富。我是属于我是刚刚毕业。没 对，但是你可以跟他身上学很多不同的 对 经验啊。 我是跟他一个 学习声音设计的理念啊。 对对对，我们俩是一个就是合作的关系嘛，然后他是我的这个相当于上司，对吧 ？Boss。 对，他是主要负责这个游戏的声音设计，很多这个游戏的这个素材都是他做的，包括音乐啊一些都是他做的。然后我是负责怎么把他的这个他的这些理念，然后在游戏引擎当中实现。然后我们因为团队非常小嘛，然后 budget 也非常没，就是几乎等于没有，然后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就是没有钱去买那些 middleware， 没有办法用 wise， 然后我们也没有选择 fmod， 所以就你知道吧，在这种环境下，你就必须得学很多东西，你必须在 Unity 里面，好多东西都得手工实现，你知道吧？ 对，那对你来说是一个挺大的压力了。 但是好在就是它的开发周期很长，所以我有这个时间去 做研究，然后去开发， 对去学习，然后因此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也没有觉得说是就很不爽。好多人可能会很多这个做游戏音频的对可能对程序都不是很了解，然后他们可能也会比较害怕碰这一块。 对对，有很多这种开发商他可能会觉得他没有用过这个软件，然后他会产生很就是不信任感，他会觉得说我没有用过，然后我又在有限的时间，我不想花更多的精力去学习这个东西。 对，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然后我也是就是被迫的去学这些东西，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然后最主要的挑战呢，可能我觉得对我们说可能还是沟通上会是一个挑战吧，因为我们这个团队都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我们都不是说是在一个办公室里一起办公，我们都是自己都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室里，然后我们隔三差五的会在这个线上有开个会。 对，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需要沟通的非常恰当才行，才能保持这个你不会出很多错，不是说是他有一个想法然后他觉得这是怎么怎么做，但是我完全不知道 他的 想 法 是 什么 样，然后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做，然后这样 就是中间会有很多这种 back and forth， 就是来来回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对对对， 你是怎么想，他是怎么想，大家没有一个 总体的一个想法， 对， 就会自己做自己的东西，很容易就会走偏走岔路了，是吧？ 对，但是好在就是像这个 Duncan 还是很有经验，所以他每次他都会打很长的一串字， 嗯， 就是会告诉我这个具体他是怎么想怎么想，然后我就会又打很长的一段，然后告诉他啊，那我觉得这部分可能是可以这么做的， 嗯， 但是那一部分可能就是做不到，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共同，很多 indie 团队游戏设计领域，就是这个游戏设计团队他们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交流，怎么样去阐述你的观点，然后要很清楚的阐述你自己的观点。就是我之前也是遇到了很多同样的例子，就怎么在短的时间内跟有最有效的交流。对， 对，然后我还学到了一个在这边学到一个就是工作方式啊，叫 agile， 对吧？就是， 嗯，我们在学校里面就是学了很多这个 project management 的这个 tools， 对， 或者是一个方式 method。 对，就是不追求一次到位，什么东西都是先做个差不多的， 差不多 最基本的，然后 做一个 gray box 或者什么的， 先放里面，然后再做这个迭代，对吧？ 对， 英文叫 iterations， iterations， 就是我们可以先把基本的放进去，然后有时间了，对吧？后面有精力了，然后发现这些都， 嗯， 这个系统都已经完善了，好，那我们再把这个素材再不断的更新换代， 嗯， 不断的更新换代，然后 可能你如果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画一个素描什么的，是吧？你先打一个， 对， 打一个草稿嘛， 对 吧？对， 不能说是先画一半脸，把那一半画的特别好，然后另外一半完全没有，然后你再画另外一半的时候发现，哎，不对， 这个 整体全错了，然后等会儿要重新来，对不对？ 重新画，直接撕了，重新画。 所以就是， 那 budget 就没了。 对，但我相信你们在大公司应该也是类似的吧，就是你肯定不是说是追求什么东西都要一下做到最好，对吧？肯定也是一步一步的。 是我们的工作流程可能也是就是小游戏把它缩小化了，就是大游戏的话我们会有一个 vertical slice， 我们怎么叫就是给上司给这个公司的一个交代吧，就是说我们这个游戏要做什么， 嗯， 就是简单就是来讲我们这个游戏是什么， 嗯， 然后大家会合起来做一个小的 demo， 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可能一个游戏的主要的开发年份可能是3到5年，那我们可能选择在1年之内就做出来一个非常精美的，把它 push 到最高的一个质量 quality bar 的这个一个 demo， 然后再去呈现给大的 boss， 然后去审核。对， 但我比较好奇啊，因为我的工作一般都是我一个人，或者说我跟另外一个人最多了，我和他之间去交流。 嗯嗯， 但是像你这样，比如说你公司里面可能会有好几个 sound designer， 对 吧？对，可能会，然后你还会有你的上司，然后你的上司还会有他的上司， 他的上司，对， 对吧？那你们之间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合作关系呢？ 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团队比较大，所以大家肯定会分工合作了。就是一般会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型，就是比如说 AAA 游戏肯定会涉及到音乐，音乐是外包的，一般都是有自己的 composer。那音频设计本身就会涉及到 cinematics， 就是我们的就是电影在游戏里面的小电影部分吧。嗯，然后就是音效设计，然后再就是你的 speech。就是人的对白，那 audio director， 我们的 director 就主要是来给大家分配任务了。他可能会扮演的一个就是审核者的角色，然后审核者的角色的背后，他可能会是一个输送者，就是他理解在这个游戏从他的艺术角度的方面来看，我们要怎么样去用我们的艺术呈现这个声音这方面。那他会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设定给你，比如说我做了 Gears of War 这个游戏，对吧？它的本身的这个游戏是非常血腥，非常战争类的，所以有很多很黑暗的这种设计的部分，可能会 link 到什么metal 这种重金属呀，然后会用这种方式来传递给你这个理念。那他的工作就是给你设定一个框架，然后让你在这个框架里面怎么样去进行你的声音设计，并不是说你设计出来非常棒的，听起来非常棒的一个音效，但是可能也许不在这个游戏里面会产生最好的效果，因为完全是两个风格。所以他在主要的部分就是设计这个风格，然后怎么样领导这个团队吧。 所以他自己并不是会是 就是实际上要做什么东西，对吧？他是就是那种指手画脚的人， 对，他可能他也会做一些活儿，就是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嘛，他要很多时间要去开会啊，跟上级的人去探讨怎么样去进行这个游戏啊，这个游戏的每一个 level 我们要怎么样设计，所以他的很多时间就是在跟别人在交流的过程，所以他算一个传输者，就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对。 对，所以那比如说因为我们像indie团队里面，我们经常需要给客户或者说是我们要给这个 designer 给这个游戏的设计师会需要做一些这个 concept， 嗯， 对吧，我们作为这个声音设计，我们会告诉他们说是我们的这个 vision， 我们这个想象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要可能会做一些 concept video，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可能截一个游戏的这个录像，对吧，然后我们自己贴声音，然后告诉他我们想象中这个 游戏的声音， 对 对 对，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是在你们那儿，你们是有会也会要做类似的这种， 对，我们会有很多 prototype， 就是中文怎么翻译，就是一个试验性的一个小的 demo 这样子的东西。那其实因为声音是最后可能游戏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整个的流程过程当中，因为你先需要有故事情节，你需要有人物，然后需要有动画之后你需要有visual effects， 就是视觉效果，那这些都完成了以后，声音可能是最后一步需要贴进去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工作经常时候就是要等待他们，当他们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的工作，就是说我们可能必须要依赖于他们的设计的理念，然后来完成这个声音设计的这一方面。当然我们还是有发挥的空间的，只不过发挥空间可能已经被这个视觉的东西已经设定了一个框架，然后你在这个里面怎么样把它设计的能够让声音听起来有自己的一个感觉吧。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也是稍微有一些被动，对吧，就是你没有办法说是，但是我知道像在 Clay 啊，就我听因为在这边跟那个 Matt 也是聊，就是他们可能也是在希望就是声音也能像美术一样，就是能够占据一些主导地位，就是说我在前期准备的时候不是说我就一定非得等着你的这个美术出来之后我再去配我的声音，而是说我这个声音我也会有一些这个一些 说话的地方， 对对 对, 对， 也会，我会， 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游戏现在已经开始有这种理念了，对吧，比如说 Last of Us， 对吧，里面有很多对于声音的这个细节的设计，你包括你在就是 stealth mode 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就是用一个聆听模式，能不能听到他的 zombie 的跑动的声音，他是否有很近或者是怎样，就是说他对一个声音把它包括在游戏的设计里面了已经，所以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很佩服他们，就是能想到用声音来作为一个 interactive 的一个游戏元素， 对， 对于像这样子的，我其实很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游戏能够有这，就是把声音包括进去作为一个游戏元素的。 对对对，所以我也是，对于我来说，我也是在不断的推动这样的事情，就是我每加入一个新的项目，我都会先说一遍，就是我的看法，我会觉得这个声音在这个项目里可以就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它其实不只是贴这个声音素材，而是它有很多， 它可以扮演更多的角色， 它有很大的舞台可以去发挥。 是是没错，尤其在游戏设计领域里面，它能够被利用成为一个游戏元素，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包括现在有很多音乐游戏啊，包括很多不同的游戏都希望使用音乐或者是声音来作为他们的游戏的一个 interactive 的过程，所以对以后我觉得会有更多这样子的游戏出现的。 对，所以我们这一期可能就差不多了，就是只是先给大家一个预览吧，就是看看我们这个大致都是讲什么的。不过下一期开始呢，我们可能会邀请嘉宾来跟我们一块聊，也有可能就是我们探讨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主题， 对， 可能还没有定。然后三月份可能这边 GDC 快要到了，然后我们也可以可能聊聊 GDC 的一些相关话题。 对， GDC 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同的领域的人都去 GDC 去做他们自己的 talk， 所以我们到时候可能可以 做一个 review 啊，就是说具体 GDC 讲了些什么，然后希望大家的时候也能够来聆听我们那一期的节目。我们大致的计划就是在下面几期的节目可能会邀请嘉宾来做一个 interview， 然后我们会有一期节目主要探讨就是音频的 middleware， 我们怎么使用 WISE 或者 FMOD， 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经验在使用这两种非常相近但是又不同的音频音频 middleware 跟我们的那个游戏引擎产生的怎么样去连接，然后怎么样去使用吧。 对，那行，那这 一期先这样，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回来继续听我们下期的节目。 对，好， 拜拜， 拜拜。